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12章，双刃之剑。轰隆一声，低沉的轰鸣翻滚在浓厚的云雾之间，不祥的阴影投射在被狂风所笼罩的皇城之上。在傀儡亡灵的嘶吼声中，只见天空中那道刚刚有些许收敛趋势的裂缝突然像是得到了新的力量，再次开始了扩张。不好，再这样下去鬼门就要开了。江瑶见状心急如焚，然而此时的他除了干瞪眼什么都做不了。先前的连续爆发早已把他最后的一份力气蚕食殆尽，气脉尽断的他感到自己的每寸肌肉都在噼啪作响，针刺般的疼痛刺激着他的每根神经。如今的他没有昏厥过去就已经是奇迹了。 对面暂时有那两个家伙撑着，应该还能扛一会儿，但如果不尽快把龙骨钥匙破坏掉的话，恐怕……饕餮说着看了眼巨幕中若隐若现的金色雷光，又望着祭坛上那名斗篷男子，沉默了片刻后，他轻轻放下江瑶，站起了身。 待在这儿别动， 关照了一句后，饕餮便身形一闪，再次跃上了濒临崩塌的祭坛，而青鸟的身影则依然矗立在那儿，似乎在等待着饕餮的到来。原本以为你我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但看来是我错了。青鸟注视着眼前的红发男子，慢慢说道，为什么呢？你应该是最恨人类的那个才对。 曾经的我的确并不喜欢人类，或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很憎恨人类，这是实话。 饕餮回视着青鸟那湛蓝的双眸，一步步走向前。 正如你所说的，很多人类贪婪、狭隘、不知感恩，这一点我比谁都清楚。我也曾和你一样，迁怒过整个人类群体。然而正是这份盲目的迁怒，却让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让我在后续无休止的漫长时光里，都在后悔中度过。 青鸟面无表情地看着走近的饕餮，没有说话。 你的心结其实并不是那个无法完成的约定，而是明明清楚自己犯下了错误，却不得不进行下去的痛苦。你口中所谓的归零对象，也并非整个人间，而是你自己。 饕餮说着，在青鸟面前站定住了脚步，而青鸟则依然保持着沉默，不置可否。 之前与你战斗的时候，我就已经察觉到了，你手中这颗镇魂石虽然暂时替代了内丹，让你得以恢复法力，但同时也在吸取你的元神，可谓是把双刃剑。这也是你虚弱到这种地步的原因。可以说这颗镇魂石并非对你的救赎，而是束缚你的枷锁。 饕餮将视线移向了男子手中的那枚金色物件。 之前我就在想，为何会有人将镇魂师这种力量可怕的魔石轻易借给你。现在看来，想必你自己也被对方当做了这颗镇魂师的贡品。在你接受了镇魂师的那一刻，便已无法摆脱对方的控制，身不由己。而这恐怕才是那个给你镇魂石的家伙真正的目的。 想要获得力量， 就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这点我早有觉悟。 青鸟注视着饕餮，终于开了口， 多说无益，你若想阻止我，那就出手吧。 如果这就是你所寻求的解脱的话，我可以满足你。饕餮说着，手心中的暗紫焰火再次慢慢燃起。但在那之前，我要知道那个给你镇魂石的家伙到底是谁。 想知道的话，先打败我再说。 话音刚落，一团淡金色的光芒突然从青鸟的周身暴起，在天空中那枚阴森的巨木注视之下，大理石崩塌的碎响此起彼伏，而青鸟的身影就这么矗立在摇摇欲坠的祭坛上，脸上的神情在阴影中晦暗不明。这种状态下还在压榨自己的法力，看来你真的很想死。饕餮矫健地躲过了那些奔袭而至的金色锁链，逐步靠近青鸟。既然你连死都不怕，那又为何怕告诉我那个家伙的身份？ 你什么都不明白。 青鸟轻声呢喃着，苍白的近乎透明的指尖划过那枚闪烁着妖异光芒的镇魂石，湛蓝的瞳孔深处是浓得化不开的墨色。但就在他聚集的妖力即将爆发的前一刻，青鸟的目光却似乎闪烁了一下，远处一道焦急的身影忽然划过了他的视线。哐啷一声，刺眼的金光与赤色魅影轰然碰撞，剧烈的震荡波随着四散的妖气将整座祭坛瞬间摧毁。冲击之下，处于祭坛外围的江妖一下子被掀翻在地，在散落的碎石声中，江妖似乎隐约听见了一个男人的呼喊，由远及近从后方传了过来。 姨父，姨父你在哪儿？ 洛星月。江瑶睁大了眼睛，惊讶地看向那名被蛤蟆鬼差搀扶着跌跌撞撞跑来的异瞳男子，而后者却似乎完全没有注意到江瑶。此时对方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前方那片被尘埃所笼罩的祭坛废墟。 姨父，求你，求你不要抛下我。 见到那片已沦为废墟的祭坛，陆星月整个人几乎崩溃，他甩开了挖面搀扶的手，一瘸一拐地朝着废墟的方向奔了过去。 喂，你去哪儿啊？那边很危险的，呱呱呱。 挖面焦急地大声嚷嚷着，刚想追上去，却忽然瞥见了不远处重伤昏迷的司幼，顿时刹住了脚步。 啊，他是。 蛙面看了看司幼，又瞄了眼前方的陆星月，脸上明显犹豫了一下，但很快他便像下定了决心似的，连忙踹着招魂幡一溜烟跑去了司幼的方向，只留下陆星月继续摇晃的跑向前方。 义父，义父，回答我，求求你了。 陆星月失魂落魄地呼喊着，此时他的眼中只剩下尘埃中那若隐若现的祭坛废墟，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与随之而来的不安强烈地动摇着他的意识。恍惚之际，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旁边正有一块崩塌的巨石朝着他缓缓压下。 陆星月，小心！ 江瑶的惊呼将陆星宇的意识瞬间拉回，然而却似乎为时已晚。当陆星月抬起头时，映入眼帘的已是那近在咫尺的巨石阴影。砰的一声，江瑶的呼喊淹没在巨石的倒塌声中，冲天而起的尘埃瞬间将陆星月的身形掩埋。惊呆了的江瑶猛地回过神，他顾不上身上撕裂般的疼痛，摇晃着冲向巨石倒下的前方。 陆星月， 陆星月轻咳着，微微睁开了眼，熟悉的气息包裹在四周，温热的触感漫上他的手臂。他慢慢抬起头，出现在他面前的并非冰冷的巨石，而是一个温暖的怀抱和一双温柔的湛蓝双眸。 义父。 陆星月睁大了眼睛，他呆呆地望着眼前这位替自己挡下巨石的斗篷男子。在重逢的狂喜与莫名的心酸交织下，所有的千言万语都化为了两行流淌而下的清泪。星月，别哭。青鸟轻轻抹去了陆星月脸上的泪水，鲜血缓缓浸染着青鸟的斗篷，在那碎去的龙骨钥匙与巨石的残血中，天空中的那只巨大空间裂缝也像是失去了最后的支撑，逐步消失在了暗紫色的天际之中。 原来他就是你一直要找的义父。 此时的江瑶也终于赶了过来，见到眼前这一幕，顿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看来你在最后关头还是做出了选择。 又一个声音突然响起，只见饕餮的身影慢慢走出了废墟。他望着那名满身是血的斗篷男子，又看了眼在男子怀中泪流满面的陆星月，轻轻叹了口气， 说是要归零，可你不还是有放不下的东西存在吗？ 是啊，只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 青鸟叹息着，一缕缕淡金色的光点从它周身四散而出，在萧瑟的微风中，只见青鸟的手中已经没有了那颗镇魂石的踪影，而与此同时，他的身形也变得渐趋透明。 义父，你怎么了？ 陆星月大惊，顿时紧张不已。你的镇魂石消失了。饕餮看着青鸟空荡的双手，顿时意识到了什么。 借的东西终究还是要还的。我在选择背叛对方的那一刻，对方也选择了放弃我。 青鸟轻笑着，抬起一成半透明的手，轻轻拂过陆星月枯红的金银双眸。他想起了多年前那个昏暗的雨夜，想起了那个被遗弃在街角的襁褓，而襁褓中那个哭闹的一童婴儿，却在看到自己的那一刻露出了最温暖最美丽的微笑。 星月，看来义父又要离开你了。对不起。 不要，义父，我求你了，不要离开我。 陆星月紧紧地抱着眼前的男子，嘶声大喊道， 义父犯下的错也该到了偿还的时候了，这是我应得的报应。 青鸟说着，将视线移向一旁面色纠结的江瑶。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你的友人施鸠的确是我夺的魂，也是我害得他无法重入轮回。 你为什么？ 江瑶咬着牙，面对害死萧远的仇敌，他实在无法保持冷静。我并不打算为我的错找借口，但我至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儿，这也算是对你最后的补偿。 青鸟喘息着，声音越来越轻。 被镇魂师夺走的魂魄都被封印在镇魂师内部，只要找到镇魂师并释放封印其中的魂魄，那些被夺魂的生灵就能重入轮回，包括施鸠在内。 那镇魂师究竟在哪儿？你又是从谁那里得到镇魂师的？ 江瑶追问道。 是 一阵诡异的黑光划过青鸟的胸口，在那一瞬间，青鸟的脸上露出了痛苦的神色，而他那单薄的身躯也开始急剧消散。 这是预设的灭口诅咒。 见到青鸟胸口弥漫的黑光，饕餮的脸色顿时一变。 不好，他的元神要散了。义父！ 卢星月失控大喊着，却怎么也阻止不了青鸟消散的身影。而就在青鸟的身躯即将在黑光中消散殆尽之时，却听天际突然传来一阵震耳的轰鸣，伴随着交错的金色雷电和凌厉的旋风，一道黑影从天而降，飘扬的黑发，碧绿的瞳孔，飞舞的羽翅。然而对方那一贯冷漠的脸上，此时却呈现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悲怆和愤怒。只见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正是曾硬闯幽冥禁地的天界神鸟三足乌。